傍晚，以星星战队为名的竞技场28529房间，无疑是最近一段时间荣耀竞技场里最热门的房门。或者说，从荣耀网游上线运营开始，都没有过这么一个特定的竞技场房间在长时间里保持着很高的热度。今晚依然没有例外，从晚6点开始，就有围观党挤到了这房间中，没有人站上对战的席位，却都是特别自觉地处在观众的位置上。今晚会不会有人挑战呢？围观党们都在猜想着。从星星战队的话题被引爆，很多高手在线上发起挑战，那段时间每天傍晚都能看到很多场比赛，当然有的是来打脸的，还有的纯粹是好奇玩家过来打着玩玩的。星星战队从来没有输过，一次都没有。不过星星战队这边的出场也实在有些畸形，绝大部分的比赛都是被那个叫韩嫣柔的战斗法师给拿下的。单人赛他必定是第一个上阵，擂台赛他也必然是第一个出场。在网游玩家的心目中，这个韩嫣柔已经是强得可怕，鉴于很多有过叶秋的传言，不少人都在怀疑其实是不是就是叶秋在幕后在代打这个角色。这是来自普通玩家的猜疑，但是有关注这件事的职业选手却都能看出来，这个战斗法师和叶秋的战斗法师并不一样，尤其是家世这边。在被君莫笑不是叶秋的消息打脸后，他们试图想办法证实叶秋肯定就在星星里来着。不过就目前所拿到的最近这段时间星星接受玩家挑战的资料来看，他们也觉得这个韩嫣柔不是叶秋。但是也说不太准，毕竟要应付的只是这些玩家级的高手，对于叶秋这种大神而言，完全没必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随便装模作样打打都能赢。像陈夜辉这种从来不介意从最恶劣的角度揣摩叶秋的一类人来说，就特别相信这是叶秋在故弄玄虚。韩嫣柔是不是叶秋在代打？如果不是，那这又是谁啊？这是从星星话题中衍生出来的无数八卦之一。起点者，近期的话题角色韩嫣柔出现了，站在了一边的比赛席位上。对手呢？会不会有对手呢？围观党们翘首以待。最近对手真是越来越少了，昨天晚上足足等到了8点1刻才跑来人挑战了一下，结果一点都不刺激的就败走了。达到这个地步，在玩家心目中其实星星的实力已经很高大了，看来已经不是网络玩家可以阻止得了，这样的水准貌似真的可以朝职业圈闯一闯了。这也是星星话题衍生之一，从一开始全民觉得星星战队不靠谱，不知天高地厚，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产生这种念头。现在的围观党中固然还是想看到星星输的打脸党居多，但也有许多人关心的是星星什么时候输。看起来相似，但这着眼点不同，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态已经朝星星这边倾斜了。星星战队这段时间的营销策略还是有些收获的，陈果这次兵行险招前景不错。 来了， 家事俱乐部网游工作室，唐柔的韩嫣柔出现在房间中后，陈夜辉立刻招呼了一下众人。他是早早的就混在观众队里了，今天这比赛当然是会被他录像的。 谁先上？ 陈夜辉问几人。 哼，我来吧。 李瑞微笑着抢先说。陈夜辉点了点头，他对于谁先来他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不忘交代一下， 小心些，这个家伙是星星里最出风头的一个，我怀疑有可能是叶秋在代打。 陈夜辉严肃地说。 哼， 叶秋吗？ 李瑞笑了笑，这可不是他看不起叶秋的水平，他看不起的是陈叶辉的眼神。 他可不是。 李瑞最终只是淡淡的这么说了一句，看起来也没怎么顶撞陈叶辉，但全然否定了陈叶辉的怀疑，已经够不给陈叶辉面子了。陈叶辉心头又是暗火，一度心情复杂起来，真有点盼着李瑞输掉才好，让他再怎么目中无人。还只是在训练营呢，这要哪天真成了职业选手，成了王牌的话了，和自己说话那是不是要用鼻孔了？李瑞根本没去理会陈叶辉的感受，登陆角色已经在竞技场准备进房间了。韩嫣柔是星星里最出风头的一个，这他当然知道，这个话题他可也是追看了不少，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的第一个应战，能把星星最出风头的这位击败的话，那关注度一定会是满满的，如此引发关注的机会李瑞怎会错过？斗魔师，这是李瑞这个战斗法师角色的名字，很快进入了房间，跟着就出现了对战的席位，韩嫣柔的对面。 斗魔师是你们的人吗？ 陈叶辉用的马甲角色这时收到陈果的消息。 是， 陈叶辉回复。陈果得到确认，随后也是转达了唐柔。 就是这个，打吧。 韩嫣柔准备，斗魔师准备，比赛转眼开始。唐柔的主动自不必说，进入场地倒数结束，韩嫣柔朝对手冲了过去。照以前，唐柔经常直接开豪龙破军冲上的，不过这么多天过来，来挑战的玩家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这种比较不专业的起手方式唐柔也就不用了，这种打法面对高手肯定是会陷入被动。韩燕柔非常平衡地走近，小招龙牙起手，这过程中对手斗魔师动也没动，看起来异常沉稳。事实上此时李瑞心里很有些紧张。是的，紧张，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进了场倒数开始的时候他居然紧张起来了。这场胜负他看得很重，他把这当作是一次寻求突破的转折，他不住地告诉自己绝对不容有失。于是到了比赛真正来临的时候，这家伙紧张起来了。他给自己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只许胜不许败，能承受住这种压力的人并不是很多。李瑞觉得好像听到自己的心跳，电脑桌下的双腿不住地颤抖，而这颤抖在蔓延，从腿往上，这一旦到了双手可就完了。越是这样想着，李瑞越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居然真的抖了起来，真是丢脸呢。这一刻李瑞居然还想到了这些，他甚至看了一眼左右，随即他发现每个人都在认真地盯着各自屏幕上的比赛，没有人看到他此时发抖的双手，而这居然一下子让他的心情放松了不少，双手的颤抖好像也减轻了。但就在他这东张西望的时候，韩嫣柔早冲到他的斗魔师身前了，龙牙捅来，斗魔师毫无反应，中招。龙牙可以制造一个短短的僵直效果，而这僵直效果的意义对于龙牙这个技能来说甚至大于他所能造成的伤害。利用好龙牙击中对手时的制造出的僵直，已经是一个战斗法师选手基本功一样的问题。唐柔运用得很好，龙牙起手就中，他没去想怎么会这么简单，跟着就一个天机挑上，斗魔师浮空，龙牙和天机产生的魔法旋纹已经飞舞地缠上目标，撞击爆炸。韩嫣柔的下一技能跟着一道，李瑞到这时才转过头来，结果就见自己的角色都被挑飞到天上去了，两个旋纹都炸开了， 心情刚刚放松了一点的李瑞顿时又紧张上了，他的大脑像是宕机了一般忽然停顿了，眼下的局面该如何破解，他居然一片空白。他的左手搭着键盘，右手握着鼠标，他想让他们去动的，但是他发不出指示，他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动起来。韩燕柔的连招滚滚而来，最后落花掌轰飞斗魔师的时候，一个伏龙翔天推出，战矛和魔法波动化身为龙，在飞出去的斗魔师落地前准确将他雕中了，围观玩家堆中发出阵阵惊叹。伏龙翔天抓这种浮空目标可是没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落花掌奔飞在追，操作必然很快，否则无论时间肯定来不及。韩燕柔的伏龙翔天能追到吹飞的目标，这其实是一种手速的证明，手速达不到一定程度，这个打法是绝对操作不出来的。至于斗魔师，还有人去关心他吗？发呆一样的被龙牙击中，被天机挑空后，所有人就在关注韩燕柔那犀利的连续攻击了。对于普通玩家而言，这种浮空之后的连击打得如此完美，这应当是无解的，但对李瑞来说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可是他的大脑空白了，他所学所会好像在这一瞬间都忘记了，他也像一个观众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角色在空中被蹂躏，直接被伏龙翔天大招收尾后，斗魔师的生命值直接下去了三分之一。一组连招三分之一的生命，这要是职业级的对决中是很难看到的。对于职业选手来说，没有无解的连招，只看你能不能找到机会破解。李瑞刚才回头没有看到人关注他，可现在三分之一的生命被打掉后，所有人都回头了。这太不像话了，训练营里的出色选手虽然还不算是正式的职业级，但也可以说是准职业级了，居然被人完完整整地打完了一套连招，这是做什么？有意相让吗？从对李瑞的了解，同来的训练营朋友想到了这种可能。